一看啊，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您要是没吃过看过什么叫新疆和田大枣的，您可能让他们上当了。只要您吃过见过了，您就知道，那你一看那枣完全不行。 所以在这样的还是这个再怎么教大家，可能都会有打眼的时候、啊。 对对 对, 对。 还是大家在买这种枣的时候要看它的这个平台，看它的这个渠道啊，这点很重要。你像我们北广购物呢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对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说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枣，这是没有意义的、啊。 对， 所以呢，您就放心吧。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给大家提供七大袋儿啊、七大袋儿，每袋是468克， 是的， 有零有整， 468克， 相当于500克是一斤吧， 是 快一斤了， 是的， 468克， 七大包， 七大包， 将近7斤。 对，那市场价呢就得300-400块钱了。 是的， 有时候这个小商小贩他收多少钱是多少钱、啊，尤其来自于这个新疆和田的价格真是挺高。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您听好啊，这个七大包的话呢，只要199元， 是 199元，我除了一下啊， 将近7斤，199， 对，合一袋呢，也就是28块多钱， 是的、啊，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这一大包真的是挺大的，而且关键是质量非常好哈、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个枣啊，平时咱们一定要多吃点，无论是小孩、老人啊、女人，像上班族 女人更要多吃 啊、一定要多吃，因为它里边呢含有很多人体特别需要的有益成分， 像很多的维生素的含量，这个大红枣当中特别多，包括维生素 C 呀、对吧？对人体来说非常好。而且呢，您这种枣当中，它本身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全都有，对吧？然后您吃的时候也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当零食干嚼着吃， 对呀、 是没问题的。 白嘴吃 QQ 弹弹的那个很好吃，吃零食不可怕。吃不好的零食膨化食品油炸 才可怕呢， 您吃点这种的靠谱的，下午饿了一个枣，小姑娘一个枣、啊， 下午餐齐了 没问题，仨枣基本吃饱了都、对吧，您就可以吃个枣，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也挺好的。然后再过一段您说您还可以怎么吃呢，我会熬粥，我们起白米粥当中煮着喝，您再讲究点炖汤，炖汤的时候您放点什么，放个雪梨、放个这个咱北京大烟梨，对吧，您放个银耳，放俩红枣，别放冰糖了，您让那个天然枣香您融进去，这不都很好吗？ 对， 对吧？啊，这些您都可以想怎么吃怎么吃，您的招一定比我多。直接泡水，枸杞红枣， 对， 直接泡水，您放点西洋参，放点红枣，泡茶都可以， 对， 怎么吃都行。但是您尽量保持1日3个这样的枣，您吃一段时间，您自己看看，对吧？ 其实，在民间当中啊，吃枣的这种办法真的是非常多， 对 啊，所以咱们每家里边呢，一般都要备一些枣的。 哎， 那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枣，而且呢，质量非常好。那么刚才我跟李佳我们俩这个尝了一下，真的个儿也大，肉也厚，皮儿也薄，核也小，吃起来特别的甜。然后真是感觉那个小的时候吃那个枣那感觉，就吃完了根本停不住嘴儿。 是啊， 吃特别的诱人。无论是当这个零食啊，白嘴吃，还是说您平时什么泡水呀、泡茶呀、做饭里边搁呀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哈。煮汤泡酒啊，反正都可以啊。 对， 所以真的。多自饮几组吧、 我教大家一方法、家里可能有小孩的时候，比如说比较小的小朋友的时候，您把枣煮了，皮儿撕了，核剔出去，直接让他吃那个枣那个里边那个东西， 对， 特别有营养、特别好，给小孩多吃点都没问题、 好， 这七大包枣订完之后，我告诉您，您尝完了您只会觉得自己订少了。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这么提醒您啊，您真的可以多组订购、因为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各种的节年假是非常多， 对、 像这样的好食品的话呢，到时候用的时候您就方很少了。 对、 咱们是七大包468克，也就将近一斤，一大包七大包、那么市场价呢挺贵的啊，咱就别说了。那今天呢我们199合一包28块钱， 是的、 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像这样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呢多订点啊，我是给您做一个这个建议啊，多订点。所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也提醒一句，就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推荐过这个新疆的和田枣啊、当然那次也卖得非常好，经常断货、但是今天这批我觉得比去年那还要好。 对 啊，它那个个儿又大，皮儿薄，而且它肉确实比去年还厚，所以它更加的新鲜。咱们实话实说， 我们北广购物也是、北京电台也是帮大家不怕更好、对吧，我们一定要好上加好、一直在给您寻找好的、这是我们现在我们能力能找到好的枣。 是的，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疆的和田大枣啊、咱们是七大包，那每包呢是468克，也就是将近的500克，一斤一大袋啊、那么一共是给大家七大包，199元，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块儿讨论我们第20课 Lesson 20. 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Good. Let's look at vocabulary first. New words, new page. 首先第一个，轮船。 Ship. Ship. Ship.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词叫船，是 boat.B-O-A-T, boat. Alan, c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at and ship? Yes, it's a matter of size, Ginger. A boat is usually smaller, just by definition, and a ship is very large. Good, thank you. For example, the Titanic is a ship. Okay, thank you, Alan. 我们说 boat 和 ship 的区别呢 ,Alan 说 it's a matter of size, 是大小的问题。And a boat is much smaller than a ship.要比轮船小得多 ，a boat 比 ship 小得多，就是一般的游艇啊、小船呀、叫 boat，ship 就大。比如说 ，Alan 专门举例 ，the Titanic is certainly a ship， 就是泰坦尼克号肯定是个 ship， 而绝不会是个 boat。Then the next one, please. Passenger， 乘客，这是搭乘，特别是这个 ship 上的，就是远洋巨轮呀，乘客。Passengers. Are passengers also used for the people in a train or bus? Yes, Ginger. You can use where passenger phrase train passenger or passengers on an airplane. Right. 乘客也指飞机和汽车、火车上的所有的 passengers, 所有的客人。The next one, please. Including. Including. 包括 including.Including 这是一个介词，它一般呢就是比如说 I mean that we have three people in the family including that little girl. 我的意思是说有三个人在家里 including that little girl. Three people including 三个人中包括，就是这样讲的。 The next one please. Prisoner 这个词呢是从 prison 不要那个ER监狱加上个一二，住在监狱的人呢，就是什么呢？囚犯、犯人。Okay, the next. Point. 点，一点、两点的点。我们一会儿注意一下，在课文里头它是指什么？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西点军校 ，and a very well-known military academ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lled West Point. West Point.西点军校的点也是这个点 West Point. The next one, please. Immigrant. 这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国际新闻里常见的移民。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是移民国家，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是移民国家。那中国现在也有了新的移民城市。Do you happen to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immigrant cities in China? Oh, no, I don't. That's Shenzhen fascinating. Shenzhen is number one. Really? So where do people come from from northwest, northeast, from everywhere. Because Shenzhen was only established, say, 15 and 20 years ago. So it's an immigrant city. 我在向艾伦讲，我们国家也有一些移民城市，比如说首屈一指的呢，就是深圳这样的城市。大批的新人、新居民向这个城市涌入，就业、工作、居住，于是就形成了新的城市。Okay, on the right column. Row. Row. 一排 ，a row of seats.一排座位是我们最常用的 row. Which row are you in? 到电影院里或戏院看节目，你要看你的票在座位在哪一排。Which row are you in? 你看看啊、oh, ，row six 第六排。Okay, next one. Truth. Truth 名词 ，row 也是名词 ，truth 也是名词，真实的情况，真理 ，truth。Can you tell me the truth, please? 能告诉我真实情况吗？经常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医生看到病情严重，不太愿意直接告诉。Please tell me the truth, doctor. 告诉我真实的情况。Truth. Tell me the truth. The next one. Opinion. Opinion. Opinion. 看法，意见。My opinion on this matter.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My opinion on this matter is It's a good thing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这个事情不错 Good thing 好事情 The next one Europe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接触到世界各个州各个国家 Europe 就是我们常用的欧洲 The next Neither nor. Good to know that Alan speaks it as neither nor or neither. You、 yes. use that or you heard that? Americans usually say neither. Right. And、perhaps British or some very educated Americans will use neither, the more formal pronunciation. Thank you. 我们听到 Alan 读这个时候读的是 neither nor. Neither. 我们学过 either 和 either. 在美国读音中呢常常有人读成 neither.Neither. Alan 专门强调、美国呢两种都用。一般呢 ,neither 有重的英国传统 ,neither 是地道的美国人的。但是在美国很多受过教育良好的人呢也常常读成 neither, 因为美国比较重视自己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传统。Alan 又是一个 British Literature Student, 所以他读的就是 neither, 很英式的。好的 And I guess people in Australia say neither. Right. Would that be right? Right.Yeah, 我们这一课是 Sydney, 讲悉尼所以呢 Alan 也强调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国家的英语人呢也用 neither, 因为澳大利亚我们一会儿会了解到它是英很多英国人的后裔。OK, the last one. Truly. 我们以前写信信上写 sincerely, yours, 或者 sincerely, 逗号。其实那个地方还可以写成 truly。你的忠诚的是一个道理但在课文中这个 truly 呢就是副词我们一会儿看它怎么用是真实的的的确确的 Ship Passenger Including Prisoner Point Immigrant Row Truth Opinion Europe Neither norTruly. Thank you, Alan. Let's move to Sydney.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It's the most exciting city to me, too. So start with first paragraph, please. Sydney is Australia's most exciting city.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begins here.In 1788, Captain Arthur Phillips arrived in Sydney with 11 ships and 1,024 passengers from Britain, including 770 prisoners. Today, there are 2.5 million people in Sydney. It is the biggest city in Australia and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ities in the world. Thank you. That's very actually very advertising and inviting to me. 我说 Alan 读完了我就非常向往，因为我去过悉尼好多次。我们看一下 Sydney 是一个我们叫悉尼，他自己本身翻译了一个名字。如果你到悉尼会发现有很多中文东西写的是什么呢？雪梨，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雪花梨，那两个字叫雪梨。这是港台的最早翻译，现在逐渐的让悉尼慢慢在代替，但是两种翻译都用。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他们自己包括电台都把自己称为雪梨市，其实就是悉尼市。我们觉得悉尼显然翻得要比雪梨更讲究一些。我们再看看这个城市的历史。 The first paragraph tells about the history of Sydney. 悉尼不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但是是什么呢？ The most exciting and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是澳大利亚最令人激动的最美丽的城市。 It is the biggest city in Australia.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很多时候呢，各国呢都有一些很大的城市，像美国的纽约啊，中国的上海，然后澳大利亚的悉尼，但这些城市呢都不是国家的首都。最有意思的就是1788年 Captain Arthur Phillips 带着他的1024个人呢坐船来到了悉尼，于是呢就从此就逐渐的有了今天200多年以后的这么一个 Australia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澳大利亚，很早的时候也不无偏见的在说澳大利亚是从囚犯的后代开始的。因为我们看到1024个乘客中呢就有700多名英国的囚犯，当然是各种呢不是很严重的各种各样的囚犯。过来以后呢，他们成了最早的 settler 居民居住者，于是呢形成了今天 2.5 million people 在这个城市里，光这个城市就有250万人口，不要说整个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OK, let's move to the next paragraph. There are over 25 beaches close to Sydney.Its warm summer climate and cool winter have made it a favorite city for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made Sydney famous. Its beautiful harbor, the Sydney Harbor Bridge, and the Sydney Opera House. Great. 我们看下第二段呢，进一步就悉尼的特征解释它为什么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而且是 a favorite city for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是海外移民最喜欢的城市，因为它有很好的气候。 It's warm summer climate and cool winter. Winter is never very cold, but cool. That's lovely for Sydney. 因为冬天呢，它就是凉爽的，而不是寒冷的。还有 three things that made Sydney famous. 我们一想到悉尼脑子里就首先出现的 I believe Alan you have that picture in your mind too when you think of Sydney, the Opera House. Yes. What comes first? Well, when I think of Sydney, I just think of something that's a place that's really clean and beautiful. It's my Australian friends from Sydney tell me it's similar in many ways to Southern California where they have also visited. Right. And so I can compare these two places. But I do believe that perhaps California, you know, maybe has of cours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tmosphere. Right, I agree. Sydney has a more Australian flavor, of course. Yeah. 我们说到那个悉尼，那个艾伦和他熟悉的南加州比较，阳光灿烂，温气候温和。但是呢，有三个东西加州是没有的。尽管加州有自己的大桥，我们都知道它有铁索大桥，但是呢 ，it's beautiful harbor. 悉尼的 harbor 叫 Darling Harbor. That's the name of the harbor. It's really beautiful, blue sky and blue water, and Sydney Harbor Bridge.That not very long, not like the bridge right in the west coast of San Francisco, but this is a very lovely Sydney Harbour Bridge. 有一个非常好的铁桥，然后 the Sydney Opera House, 世界最有名的建筑之一，就是那个像风帆似的悉尼歌剧院。Actually, I've been there.Three times? For yeah, I was gonna just say, not Sydney, but Ginger. I was going to say that I think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buy some more plane tickets soon to go back to Sydney. I can feel you've been there many times. Yeah, and the Sydney Opera House is my favorite. 啊，我说在悉尼的歌剧院欣赏，无论是现代舞啊，还是 Shakespeare play. What did you say? And, which Shakespeare play? That's not Macbeth. That's Hamlet. Not Macbeth. It's another small minor one, not a big one. And modern play, and also dance and symphony, the concert.当你想到悉尼歌剧院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一连串美好的享受。 OK, let's move to next page. But there are many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in Sydney. Beautiful shops and restaurants, for example. Rows of interesting old houses built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everywhere, the sea. Summer or winter, day or night, Sydney is an outdoor city. You believe that, right? An outdoor city. 我们一听都会相信悉尼呢是一个户外活动的城市。为什么呢？ Because its favorite climate. 它令人舒适的气候。看看这些描写吧。Beautiful shops and restaurants. 我们前面还讲到了什么呢？ Beaches. 那悉尼的那个海滩。因为什么呢？ Rows of interesting old houses.Built in the 19th century, 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本身就有2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19世纪的建筑就是他们最老的古迹了。And everywhere the sea, 当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大海的时候，你知道它的 beaches。我们上一段讲了 ，there are more than 20 beaches, in Sydney, 有多达20多处的非常美丽的海滩。所以呢，无论是 summer or winter。Day or night, Sydney is an outdoor city. 你都可以做户外的活动运动。 Okay, the last paragraph. Some Americans think it is very British. Some British visitors think it is like America. There is some truth in both these opinions, because Sydney takes from both the old world,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America, and makes it into something that is neither British nor American, but truly Australian. Thank you. Is that beautifully written, this paragraph? I think so, yes. It has a lot of different symmetries. And right. 我们在这里感受到这篇课文写的这个优美。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最好能够背诵下来，起码是这一段，因为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比喻。这里讲了一个 the old world,That's Europe, right? The old,、mm-hmm. 我们就知道我们一讲的 New World, 因为美洲的发现叫做新大陆。当初叫 New Continent, 所以把它称为 New World。和美国的发现相比较呢，欧洲就是 Old World。The Old World, 破折号后面是什么呢？ Europe。And the New World, 后面是什么呢？ America。Sydney takes from both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World and makes it into something that is neither British nor American, but truly Australian。这个 truly 在这里用作形容词 ,truly Australian。多漂亮的句子，希望大家能够欣赏。 Okay, I think we have to stop here for today and we'll talk with our listeners next time. Thanks, listeners. Bye. Hey,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再一次如约而至，您还好吗？大家看到我们这一课呢，已经学到了第20课，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 Sydney 的一些情况。 Sydney 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2000年的奥运会呢就是在悉尼举行的，我想这大家一定会记忆犹新的吧。从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城市啊。 Sydney is Australia's most exciting city. Exciting 在这里是兴奋的、激动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begins here.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历史呢就是从悉尼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呢课文又有说到， In 1788,Captain Arthur Phillips arrived in Sydney with 11 ships and 1024 passengers from Britain, including 770 prisoners. 从这一句话呢，大家就可以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可以说是有所了解了。那么当初呢，这个 Captain Arthur Phillips 在远远的1788年，当他乘坐轮船到达这个悉尼的时候呢，是这样一个荒凉的景象，并且呢，只有这个11艘轮船，还有1024名的这个乘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从 Britain，from Britain。在这1024名乘客当中，还有770名是 prisoner， 意思是囚犯。OK。